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有时很奇怪，当我们因为不可预知的原因停下匆匆的步伐之后，才会发现生活的另一种美丽。比方说，在生病的日子里，你可以捡起许久没有读过的小说，体味阅读的乐趣。就让我们从歌曲中寻找阅读的感动吧。先来听这首儿时的歌谣《读书郎》。 能增进知识，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增长智慧，陶冶情操，是多少人改变命运的进步阶梯。难以忘记一张特别著名的照片上，小女孩闪动大大的眼睛，用无言的语言发出我要读书的呐喊。还好歌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通过作品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孩子们的呼声。送上春蕾女童计划的主题歌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我们会帮助你，未来的路上不只有风浪，还会有我们的爱，给你足够的坚强，让你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发声对未来歌唱。 你的梦里还有没有明天？你的季节还有没有春天？你的孤独没逃过我的视线，你的眼泪点点滴在我心间。我们再不会让你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们再不会让你埋葬自己的梦想，我们再不会让你轻易地放弃你该有的天堂，我们再不会让你慢慢失去那爱的力量。好好努力，我们会把季节还有没有春天？你的孤独没逃过我的视线，你的眼泪点点滴在我心间。告别不属于你的地方，找回你自己的天堂。

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 读书探索可以寻觅文学的大师，结交理论的巨人，是人生享受思想伟人多年心血结晶的高雅生活，幸福快乐，精彩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信，可以从下面这首歌中找到一些灵感。不管有意无意，创作者将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写成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做《哥德巴赫猜》。好了，今天的记忆之旅就暂时停靠，希望你我都能在读书中找到乐趣和力量。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